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63集，在这个被黑塔支配的世界里，有一个可以信任的队友，真的是最大的幸运。回忆那场血腥暴力的大火机游戏，唐默深深地明白，如果这个游戏里没有傅文铎和宁宁这种强大的高手，他们很难通关。唐默和傅文铎脚步很快，不过多时就要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忽然，一道声音从他们的身后响起：“傅先生。”傅文铎脚步一顿。夕阳没入地平线下方，傅文铎转过身，看向不远处的萧继彤。唐默听到这声音，也快速地转身，警惕地盯着萧继彤和他身边的小乔宁宁。小男孩一脸懵逼，似乎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宁宁的手却已经按在了腰间的弩弓上，随时准备攻击。萧继彤一直笑着，傅文铎勾起唇角。哼，萧队长，有什么事吗？萧继彤笑了。哼，我以为应该是你们找我们有事，难道是我搞错了？明知道在刚才的游戏里，我一直怀疑有玩家死亡，游戏则无法通关，所以不可能要任何人的命，于是故意将名字透露出来，向我们坦白身份。声音停了停，萧继彤笑着说：“唐吉先生，或者说华夏最强大的偷渡客傅文铎先生，以及这位也十分厉害的唐默先生，你们两位突然出现在南京，应该不是随便路过的吧？”听到傅文铎三个字，小男孩先是呆了一瞬，接着他惊恐道：“ 他是傅文铎。” 宁宁冷冷地说：“ 他一直是。”“ 那我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你蠢。” 小乔无言以对。萧继彤说：“你们在南京应该是有事情要做，把名字告诉我们，是想看看我们能不能帮助你们完成这件事。你们想借助我们南京攻略组的力量，又或者说借助南京组的力量做一件事。”我猜一猜。萧继彤摸着下巴，装模作样的沉吟了一会儿，笑眯眯地说：“啊，难道是想找人吗？”唐默目光一凝，萧继彤笑道：“真的是找人。”萧继彤话音刚落，宁宁惊讶地咦了一声，他眼睛转了转，语气古怪地说：“ 诶，那小子不是一直说不认识傅文铎，说傅文铎是个乌龟王八蛋，他见到傅文铎一定要把他砍成一百块，以泄被拉入公塔游戏的心头之恨，他肯定和傅文铎没有任何关系吗？” 傅文铎和唐默都愣了。刚从一个副本里出来的傅文生打了个喷嚏，他摸摸鼻子，看向自己的队友。 不是说天气转暖了吗？ 在大火机的现实副本里，唐默和傅文铎曾经主动暴露过自己的名字。其实唐默的名字并不是很重要，在南京他没有一点名气，黑塔也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公布过他的名字，哪怕通关困难模式黑塔一层的时候，通报的都是默默这个名字，还只有全球最强大的玩家才能听到。但傅文铎的名字不同，第一个开启公塔游戏，拉着全华夏玩家下水，第一个通关黑塔一层、黑塔二层，在全世界玩家心中刷足了存在感，而且他还是个偷渡客。唐默扪心自问，如果不是拥有火鸡蛋，提前和傅文铎熟悉，在第一次见到傅文铎的时候，他也难免会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对方。所以在约定好暴露两个人的名字时，先暴露的是唐默的名字，接着确定萧继彤三人并无问题，才说出傅文铎的名字。和萧继彤说的一样，大火机游戏看似可以靠杀队友活下来，但他们都明白， 真正只剩下最后一个人的时候，游戏不会通关，杀队友绝对无法赢得游戏。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靠这种方法无法获胜，但以唐默和萧继同谨慎的性格，注定了他们不会冒险。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队友，更不用说自己亲手杀了队友。所以萧继同才会那么果断地使用香蕉酒救了短发女生，这也是原因之一。当他们知道唐默的名字后，并没有到处声张，而是假装什么都没听到。唐默和傅文铎便知道五成可能性这三个所谓南京攻略组的玩家可以信赖，至少不会把他们的名字随便说出去。到后来知道宁宁是偷渡客，这个可能性增加到六成，于是便有了之后暴露名字的事情。由萧继同带路，五个人一起往南京攻略组的基地走去。一边走，萧继同一边笑着说，南京的情况和外面或许有些不同，虽然地球上线后我没有离开过南京，但我大致猜得出来，外面的城市并没有建立起太好的秩序。在任何阶段，只有当统治阶级拥有了强大而不可阻挡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有规则的社会秩序。唐默敏锐地从萧继同的话里听出了其他意思。南京有这样的强大力量？萧继同点头。 是，其实也不一定要太过强大，只要能让一些有异心的人不敢动弹就好。这不是什么保密信息，你们暂时不知道是因为你们来南京的时间太短，等多待几天你们就知道南京的具体情况。 说出来也不是什么大事，萧继同没有犹豫，直接开口道，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奇怪过为什么小乔会有那么多道具？唐默和傅文铎低头看了金发小男孩一眼，后者得意地扬起下巴。萧继同认可了唐默和傅文铎的身份，小男孩对他们也不再抱有敌意和怀疑。见唐默和傅文铎看向自己，他自信地说， 我们南京攻略组每个成员的实力可能没你们个人高，但我们的道具 weapon 绝对比你们多，多好多好多。 说着，小男孩伸长双臂，尽量比出了一个最大的圆。萧继同说， 我们确实有很多道具，在基地里还有更多道具，其中大部分道具并不是我们通关黑塔游戏得到的。 话音落下，萧继同卖了个关子。唐默仔细思索他这句话的意思，他隐约捕捉到了一点真相，还没敢肯定，就听一道深沉的声音在自己身旁响起， 你们的道具是别人给的？ 不错，我们的道具是全南京的玩家给的。 唐默惊讶地挑眉。萧继同解释道， 之前和你们说南京有强大的预备役建立了一个组织，将自己知道的所有副本信息、攻略副本的方法全部告诉玩家，并且还作为威慑，让玩家不敢在南京城内随便杀人。这个组织和我们南京攻略组并没有直接关系，它叫南京组。 萧继同微笑着向唐默和傅文铎解释起南京的局势。地球上线后不久，唐默就知道现在的世界上共有三大玩家，正式玩家、预备役和偷渡客。正式玩家和偷渡客必然拥有异能，预备役在通关黑塔一层后可以获得异能，得到正式玩家的身份。但这并不是说预备役就不可以拥有异能，陈珊珊就是个预备役，但是他拥有连异能书都感叹的强大异能。南京的这个预备役也是如此。萧继同说，他的异能非常强大，就武力值方面宁宁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但有利也有弊。南京组的队长只拥有恐怖的武力，在攻略副本的时候一旦碰到限制武力或者武力强于他的黑塔怪物，他就无能为力。他不是很会玩游戏。萧继同简直就是把这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句话贴在南京最强大的预备役玩家脑门上了。听着他这话，小乔偷笑了一声，宁宁神色不变，淡定地说， 让柴队听到你又跟人说他蠢，我可不会拦着。 萧继同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他面不改色继续说， 综上南京组确实强大，但他们需要一个可以提供更多黑塔信息，为他们出谋划策，告诉他们该如何根据黑塔的喜好攻略游戏的组织，也就是我们南京攻略组了。 唐默大致猜到了真相， 你们这个组织和他们属于雇佣关系，你们攻略危险性极大的游戏，比如大火机游戏，减少南京玩家的危险，同时把自己攻略的游戏信息贩卖给南京组，让他们对黑塔游戏更为了解。顿了顿，唐默说，贩卖的货币是道具。萧继同说，对。这下子唐默完全能理解了，为什么他们一进入大火机副本，萧继同就知道这个副本非常危险。正是因为副本太过于危险，死了100多个人，他们才会进入其中攻略副本。小男孩早早准备了一大堆道具，为的就是通关副本。南京攻略组看似风光，可以从别人手中得到道具，但他们的每一个收益相对应的都是无法避免的危险，他们是在刀口上谋生。接着唐默从萧继同的口中得知，原来南京组也不是无偿向玩家公布信息，如同纳税，每隔一个月玩家要向南京组交上一定数量的道具作为保护费，主动获取的信息越多，要交的道具也就越多。普通的副本入口位置这种信息并不要交道具，可以免费得到，只有一些重要的信息才要交纳保护费。南京组从成千上万的玩家手中得到道具，南京攻略组就从南京组的手中得到道具。五人越走越远，一步步离开了南京最繁华的市区。巨大的黑塔悬浮在新街口那座孙中山铜像的上方，它沉甸甸地压着大地，五人背对着它，渐渐走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远远的，唐默看到了一家大型食品加工厂，他辨认着工厂外的金色大字。这时萧继同微微一笑，到了黑塔二层，白雪公主的小森林。两个矮瘦的中年男人拼尽全力地向前奔跑着，他们将挡在面前的树枝荆棘全部拨开，锋利细薄的树针在他们的手背身上割出一道道细小的口子，可他们仿若未察，瞪大了双眼不断地向前逃跑。当他们跑到一棵巨型雪松树下时，王英贵先停了脚步，他一只手撑在粗壮的雪松树干上，不断地粗喘气。 不行了，老鸟，我跑不动了，我就是死也跑不动了，你跑吧，我不跑了，我绝对不跑了。我 听了这话，老鸟直接一屁股坐下来，他跑得满脸涨红，干涩的嘴唇泛起白皮，他靠着树干也说， 我也不跑了，老爷，你去吧，你去，让他杀了我好，我就是死也不跑了。 一旦破罐子破摔，两个人便不管不顾，直接坐在树下休息。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